分享公共空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话，最大城市奥克兰的第四级防疫警戒封城措施会延长两星期。新西兰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在奥克兰，令到新一轮疫情的社区感染增至562宗。新增个案较前日的83宗回落，是新一轮疫情接近两星期前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首次显著减少。另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单日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录得1290宗病例。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39点，升131点，总成交金额1,3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3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8跌6毫，阿里巴巴158.2升2.3，美团228.4升3.4，比亚迪股份261.4跌1蚊，吉利汽车26.9升1.1，快手77.8升6.35毫，小米集团24.85冇起跌，药明生物119.8升3.8，恒生中国企业92.1升4.6，招商银行63.7跌2.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713，瑞士法郎8.508，澳元5.68，加元6.173，新西兰元5.452，欧元9.1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9，升148，港金现价报16,85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31，卖出1,814.9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的，现在大交通比较繁忙，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美松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雾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旺角的洗衣街近旺角道和亚街老街一带，现在交通比较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长沙环道因为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兴华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电影检查员需要考虑影片的上映是不是会不利国家安全。资深电影人田启文： 我们不清晰的嘛，因为条红线在哪我们不知道嘛，会不会拍了这个你会是触犯国安法啊。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品界的议员马逢国： 认真要考虑都不是太难，你真的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晰，那你就征询法律的意见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楊立門。 8月30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嘅。杨立门你好。 你好陆宇光，大家好。 嗱，我哋讲一讲咧，就系呢个全球呢个 Delta 变种病毒嘅底下咧，嗰个嘅疫苗接种嘅策略应该有冇需要调整嘅地方啊？因为咧，即系早前都有唔少嘅专家讲啦，咁随住 Delta 变种病毒嘅出现，嗰个嘅传播力咧系强过本身嗰个原种嘅病毒嘅。咁所以咧都令到咧係疫苗嗰個有效率咧係下跌，咁所以以往咧就係專家曾經講過嚇，呢個嘅70%人打曬針就達到呢個群體免疫咧，就可能咧係達唔成啦，就最少咧要去到97%甚至更加多咧先至可以達成群體免疫。換言之咧，要達到群體免疫咧相當難啦，應該係做唔到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嗰個嘅疫苗嘅接種策略應該點樣去改變咧？咁嗱，而家其實政府已經做緊好多嘢咧，去到鼓勵打針啦，即係包括咧，就有幾類嘅行業員工，咁佢哋咧都需要咧係打針或者係自費檢測嘅，咁包括係公務員啦、醫管局啦、呢個院舍嘅員工啦，同埋教育界啦，咁其實而家個接種率都唔錯噶，咁譬如話係公務員同埋醫管局都超過90%噶，安老院咧都係達到80%噶。咁但係咧，就如果睇下啊，究竟而家即係香港嗰個接種率有邊啲群組係做得未夠嘅咧？咁大家都指出啦，咁就係長者方面啊。咁因為咧，如果係計咧呢個70歲或者以上嘅咧，咁就即係不足30%啊， 係 嚇個接種率。咁而另外咧就係、是、如果呢個再細分呢個70歲以上嘅人士啦，70至79歲咧就35%打咗第一針，咁而咧就80歲以上咧就更加跌到係得翻大概11%左右嘅啫。咁、究竟點樣去幫助長者去打針咧？就係而家要大家討論嘅話題啦。 是啊，長者接種率呢個問題，香港好似係特別嚴重咁樣。即係睇翻內地，其實佢開始開打嘅時候咧，首先都係俾老人家開始打先嘅。咁亦都聽唔到佢有啲咩特別大嘅抗拒啦。香港其實都係嘅，都係老人家開始打先嘅。咁外國咧就似乎係冇呢個問題啦。咁香港咧就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攻堅關口啦，因為如果你話要超過70%嘅人接種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你有12歲以下嗰啲，而家先開始喺度傾緊去俾佢哋接種啦。咁你香港起碼你12歲以下嘅都有成6% 嘅人啦，起碼都咁你唔計嗰6%，咁你點可以達到 即係95%或以上咧，咁所以一定係要谷老人打針呢一個嘅隔呢一範嘅嚇。咁所以政府當然頭先你講話鼓勵啲人咧，即係打針其實都唔止鼓勵，其實我諗係強迫加鼓勵，即係每樣都有啲，咁先至有而家今日呢一個嘅成績。咁但係如果唔做一啲比較係嚴厲少少嘅措施咧，我恐怕即係唔好講話九成幾啦，我諗你八成嗰關都好難過到嚇。咁所以就依家啲人又講緊話係咪應該要比較？即係嚴厲少少，話某啲處所係入半懲罰性咁唔俾你入咧。如果你唔打針嘅話，咁呢個我諗都幾大爭議下咯。 嗱，負責處理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咁尋日就出席一個電視節目啦。咁當然就討論呢個疫苗接種嘅策略嘅問題啦。嗱，睇翻咧就而家係啦，全港嗰個嘅接種率咧，講緊打咗第一針嘅人口咧，就佔合資格人口咧就大概六成左右。打咗兩針咧就大概五成左右。咁尋日聶德權喺節目裏面講乜嘢咧？咁就話都希望咧，就係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到便利長者接種啦。例如話喺商場啊、屋邨啊、或者地區咧，去到舉辦一啲嘅健康講座，就由醫護人員咧去到解答一啲長者嘅疑問，並且咧就即場安排接種。咁係咪真係有效咧？嚇咁嗱，因為而家咧講開即係便利長者安排接種嘅措施咧，咁已經有好幾樣噶啦，譬如話係有即日籌啦，即係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咁其實就唔使咧，就係網上預先預約啦，可以咧就直接去到呢個社區中心啊，咁就做一個即日嘅一個疫苗接種。咁另外咧就都有啲譬如話係一啲嘅長者健康中心咧，咁亦都係可以咁樣做啦。另外衞生署咧亦都有啲嘅外展隊咧，就去到啲長者中心度舉辦講座。醫管局咧亦都有啲嘅外展接種隊咧，就去到啲院舍咧，就幫啲院友接種啦。咁而家多埋咧呢個嘅係一啲嘅商場啊，一啲嘅呢啲嘅地方咧，去到舉辦講座，係咪可以幫到手咧？第二頭先你都提到噶啦，已經就係咧有一啲。一啲措施咧，其實即係政府都係構思緊嘅，即係譬如將來咧就去到，譬如再有一啲嘅疫情出現嘅時候，會唔會需要即係再收緊一啲嘅疫苗氣泡嘅安排咧？例如話，淨係俾一啲打咗針嘅人先至可以進入某啲嘅場所咧？咁呢個咧就都幾受爭議啊，因為咧即係咁樣咧就可以話某啲嘅市民就比較唔方便啦嚇，即係冇打針咧就入唔到某啲嘅場所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比較多未接種。嘅人士咧比例上咧，咁系長者比較多啊嘛。咁換言之，長者可能未打針咧，就嚟緊咧有可能啊，即係下波疫情嚟嘅時候，有可能咧就入唔到某啲場所咯。會唔會真係麻煩咗佢哋啊？ 我諗都會嘅，因為我哋都同時都鼓勵啲長者都多啲出嚟出行啦。譬如我兩蚊搭巴士啊，佢哋咁佢出到嚟活動嘅時候，咁你又唔俾佢去某啲地方，咁可能佢會覺得係對佢哋有啲唔公平啦。咁但係我覺得，譬如話要喺唔需要接，即係唔需要預約就俾佢哋打針，呢個措施總的嚟講係正確嘅，因為好多長者佢唔打針，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係佢唔識點樣去預約嘅，即係佢都可能靠啲即係後生仔佢哋屋企人咧幫佢去預約。咁早排其實嗰啲年青人嗰個群組都唔係嗰個接種率都唔係十分高嘅，咁你都好難預期，即係嗰啲年青人都可以都願意去幫佢屋企嘅老人家走去預約打針啦。咁因此如果喺即係冇唔需要預約之下，老人家係可以打針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俾佢哋去某啲地方，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可能都要循序漸進咯。譬如話飲食嘅地方，你如果你唔打針，你可能去翻即係譬如四個人啊，或者八個人啊嗰啲咁樣。當然如果有打針就可以冇需要限制啦。咁同時亦都係需要鼓勵嗰啲打到針嗰啲可以再放鬆翻啲咯。即係我諗同時兩樣嘢都要做咯。 即係呢個場所以疫苗氣泡嚟到作為分別。究竟是一個鼓勵啊，定一個麻煩，導致到即係比較有啲壓力去迫使打針嘅情況咧？ 呢個就係負小爭論性啦。即係你當然係一定要有麻煩先至係有一個效力嘅收到個效嘅嚇。如果你係完全係冇結果嘅，咁你唔需要。 聽政府講啦嚇，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個變種病毒，全世界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大家我諗各個政府都真係需要做一啲比較極端少少嘅嘢先得。 係嗱，另一個嘅群體咧就係安老院舍裏面嘅院友啦嚇，咁頭先講即係亦長者嘅接種率咧唔高啦，咁其實安老院舍嘅院友都係嚇，咁根據咧就係有啲嘅數字講咧，咁其實院友嘅接種率咧係不足一成，嚇，咁變咗點樣可以幫佢？地咧咁啊，其实可能呢啲嘅院友咧都系要靠佢哋嘅家属嘅同意先至可能会安排到接种啦。咁所以就算你举办更加多嘅讲座啊、外展接种啊， 冇乜用 啊。可能其实个对象唔净止系长者啊，可能要过埋长者家属嗰一关咧， 冇错啊， 先至系让佢哋安心可以打针吓。咁另外就劳福局局长咧，咁就亦都喺早兩日啦，都出席咗港台嘅節目咧，都係講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就係如果下一波嘅疫情嚟到時候咧，咁啊院舍嘅員工咧，就算打咗針咧，都可能咧就應對變種病毒咧都未必夠啦嚇，咁變咗咧就可能咧就係七日檢測一次都未必夠啦，可能咧就要再密啲考慮兩三日一次啦嚇。咁好啦，講咗咁多嘅一啲安接種疫苗嘅一啲策略啦，咁大家點睇咧嚇？點樣去到點解即係譬如聽緊節目嘅有冇長者咧？大家點解打咗針未咧？點解唔打咧嚇？譬如話亦都大家係家屬嘅，又點樣睇咧？會唔會安排你嘅長者去到打針？我哋电话1872311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一起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8月30日朝早10:30，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喺新冠疫情期间，本港学童嘅近视发病率系疫情前嘅2.5倍。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任卓胜： 6至8岁的而且确。是小朋友眼睛视力的黄金期来的，用手机来上网就一定有问题，起码就要一个平板电脑，甚至乎我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大一点的荧幕，变成小朋友对那个阅读那个负荷就减低。 11点，民主党建议政府加码发放消费券，并扩大至涵盖学童以及为长者提供现金领取选项，亦都關注到有長者唔知詳情而冇領取到消費券。民主黨福利政策副發言人蘇日恆： 喺我哋社區上面都接觸到好多嘅，特別係一啲長者嘅朋友，佢哋發現有人攞咗消費券用緊啦，佢哋先知道原來係即係自己冇申請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會唔會有機會再發放一輪申請嘅時間，係讓到一啲冇申請到又或者唔記得申請嘅朋友都可以即係補領翻呢個消費券啦。 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其中2个患者已经接种2剂疫苗。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新冠疫苗嘅接種策略，尤其是係長者啊，點樣可以提高長者嘅接種率呢？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啊，楊立梅，我哋咧就請嚟一位院舍業界嘅代表啦，咁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第一副主席邱哲儀啊，邱哲儀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關於呢個院舍嗰個嘅安排咧，咁我諗大家都關注到咧，就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就講，下一波疫情咧就唔排除打咗針嘅員工都要咧定期檢測，就係短過7日一次，可能咧就係2-3日一次。點樣睇呢個講法啊？ 其實呢一件事嚟講咧，對於我哋啲員工都係幾大嘅問題㗎，因為我哋其實係可以咁講係面對唔起呢一個人手流失啊。咁而家我哋好多嘅院舍裏面嘅職員咧，咁有啲都係part time 嘅同事啦，亦都有啲人係認為自己唔適合打針嘅同事啦。佢哋對無端端要付即係要付費啦，即係大概係我哋計過大概一個月要大概1000多元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 首先呢個係未打針嘅安排啦，佢哋要自費檢測啦，係嘛？ 係。 唔係首先咁 情況，佢哋已經好多人話要走啦。 咁 所以咧，你而家讲紧话将来系打咗针嗰啲都要咁做嘅时候， 對於我哋嚟講係會面臨更大嘅問題。 OK， 首先不如問一下其實有幾多員工係未打針？係咪都係頭先你講嗰啲一啲part time 即係兼職嘅員工啦？咁而佢哋係咪真係走咗咧？ 有好多係一知道有呢、這、一個要付翻費之後都會走咗噶啦。 即未打針嘅佔你哋員工嘅比例係幾多？ 大概10% 左右。 10%。 咁因為 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噶？ 係因為我哋咧最近業界都推行咗一個叫做打針嘅鼓勵嘅計劃啦，咁所以都幾踴躍嘅，咁所以響呢一個情況之下咧，本來我哋係60% 左右嘅，咁因為我哋個推動咧，咁大概而家就都成功可以去到90% 咯。咁但係咧有一啲係自己認為自己唔適合打針啊，或者係即係其實因為打針呢樣嘢都係好即係好個人啦、啊，咁所以有啲唔打針嘅員工咧，佢哋都走咗噶啦。 咁據你所知，佢哋離開咗之後，佢哋係咪可以去第二間嗰度做？如果佢係唔打針嘅第二間院舍都 唔 會幫， 因為有一啲直情喺呢段時間都費事去做我哋呢一個行業嘅。 哦，係。 咁所以你話啊，之後如果局長係堅持要我哋啲員工去打針，打針嘅都要去做檢測嘅時候，會唔會係可以效法翻之前上門檢測係可以有呢個資助啊？唔使我哋啲員工去自費打針咧咁樣。因為咧，如果你話啊，佢哋仲要出去嘅話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冇可能發生嘅一樣嘢嚟。因為我哋啲 staff 咧，即係其實如果佢哋出去咧，我哋係會變咗個人手係唔夠嘅。 不如講下而家啦，即係而家啲員工都係要做定期檢測噶嘛嚇。咁係幾耐做一次？應該係咪7日做一次啊？ 系啊！ 咁佢哋用咩时间去做呢个检测嘅咧？ 因为咧，我哋有一啲嘅员工咧，佢哋系唔可以离开院舍噶，响翻工嘅时间，即系一啲护士啊，一啲保健员啊，嗰啲都唔可以离开院舍。咁所以佢哋咧系一定要用公余嘅时间去嘅。 系吓，但系佢如果住喺院舍，佢嘅公余时间系几时咧？ 公餘嘅時間，因為我哋係好，即係我哋個行業都算係長時間工作啦。咁公餘嘅時間可能係7:00之後咯，或者係佢哋係啦，或者係佢哋放假嗰一日咯。 OK， 咁即係簡單講，如果就算打咗針嘅員工都係要2-3日做一次檢測，可以點樣安排嗰個人手去到做檢測？ 如果你話啲可以出去嘅，譬如係我哋嘅起居照顧員嗰啲，就我哋院舍咧有啲即係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啦，因為佢哋有一啲都好長時間翻工啦，就我哋要俾時間佢出去做檢查咯。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都唔係好實際啊！即係喺呢個你話呢段時間，如果你話個長者出咗去個職員出咗去，咁院舍嗰度唔夠人嘅情況之下，發生咗啲咩問題嘅話，冇人負擔得起咯。 據你所知，政府係咪唔會提供任何豁免嘅？即係譬如話，如果有員工， 提供咗嘅嚇，佢有提供一啲豁免嘅，即係譬如你話如果佢哋係醫生證明到佢哋係唔適合打針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豁免嘅。 咁即係話你而家見到嗰啲有問題嗰啲員工，即係佢反對打針嗰啲，就唔係因為醫生嘅或者健康嘅問題，而係佢自己選擇唔打針嘅。 冇錯，有部分嘅員工都係唔想去冒呢個險。 即係有成10%嘅員工都係咁樣，即係 會嘅，係啊。 係。其實而家即係譬如打咗針嘅員工，係咪已經可以代替咗定期檢測㗎啦？ 而家打咗針嘅員工， 佢仲使乜定期檢測？ 唔需要定期檢測。 需要嘅。咁所以其實， 所以你剛剛講咧話可能將來我哋打咗針都要定期檢測咧，其實就真係嚇到我。 係。咁其實大家係咪會覺得即係呢件事起碼個即係個規定係改變咗啦嚇，即係以前就話可以打咗針就代替定期檢測，但係嚟緊而家即係譬如局長講話，即係將來啊有機會打咗針嘅都要定期檢測，仲要2-3日一次。其實大家即係無論係你哋管理層啦，以至員工係咪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咧？會唔會？ 冇錯冇錯，我哋之前呢就都初疫情嗰陣時我哋院舍嘅安排呢就局方呢就安排我哋大概14日就去檢測一次嘅。咁當時呢就 第一輪嗰陣時咧係未有話可以上門檢測嘅，即係派一啲嘅坊間嘅公司啊機構啊上門檢測。咁當時我哋係叫我哋啲員工陸陸續續咁樣排隊出去啊。咁呢一樣嘢咧係我哋就會變咗我哋嘅人手喺嗰一刻就係會唔夠啦。咁所以你話如果到將來我哋真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叫做公民責任啦，如果真係爆起上嚟，我哋真係要兩三日去檢測嘅時候，係咪都係可以用翻之前揾一啲嘅檢測公司，係都係繼續上門同埋有資助咁去為我哋啲職員去檢測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諗係唯一係咁樣，我哋先可以安排得到咯。 同埋我諗你都會爭取，如果真係要強制性打咗針都要定期檢測咧，我諗你都會繼續爭取係免費咯，嗬！即係政府係免費幫你哋打。係 啊，係啊，我哋真係唔想採多啲人手咯。 即係免費之餘咧，仲如果佢增加嗰個嘅密度嘅話咧，譬如話四日打一次，咁你如果真係要自己走出去打，你又要安排啲人手去替佢，係咪？ 係啊。 咁所以最好就真係上門幫你哋打喎，嗬！ 啊，優智， 而家個問題係安排唔到啊。到人手啊！如果你话安排得到，我哋啊啲人系松动嘅，你话点样做点样做冇问题。但系喺呢个缺人嘅情况之下，系冇可能发生。 阿邱志，我哋就嚟听五点半新闻啦，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一阵吓。 好啊，好啊， 多谢你。我哋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硬地滚球混合 BC 四级个人赛小组赛结束，港队的刘慧欣和梁玉荣晋身八强，黄君恒就未能够晋级。这个项目有24人参赛，先分6个小组作赛。卫冕的梁玉荣下午出战 E 组最后一场比赛，以4-6不敌巴西代表，三战两胜一负排第二，得失分差为正14分，是各组的次名选手中最佳，取得八强席位。A 组的刘慧欣朝早击败斯洛伐克的选手，三战全胜出线。黄君恒朝早亦都击败日本代表，以两胜一负的成绩排第二，但是得失分差为正一分，未能够取得晋级资格。在印尼或者菲律宾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外籍家庭佣工，今日起可以来港工作。据了解，朝早由马尼拉抵港的香港航空和宿务太平洋航空的航班并无载客。香港航空说，有关航班属于载货航班。提供409间检疫酒店房的荃湾思丽酒店说，今日未有客人入住。酒店又表示，房间暂时预订已满，最快要到11月1号之后才有房。雇佣中介组织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估计，可能最快星期三才有菲佣抵港。至于人佣方面，据他了解，印尼和本港就外佣所需文件的要求一度出现不一致，问题之后解决，但印佣代理已经无法预订酒店，因此估计印佣要更加迟才抵港。食物及衛生局歡迎廣東省中醫藥局公布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公立醫療機構招聘香港中醫師的安排。廣東省中醫藥局今日公布，計劃今年內在廣州和深圳選定公立中醫醫療機構試點，以合約制形式招聘香港中醫師。具體的招聘方法、聘用待遇和條件由相關醫療機構確定和公布，當局將會視乎實際落實情況考慮是否進一步擴大試點範圍。食卫局局长陈肇始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有关当局大力支持香港中医药发展，他说措施让香港中医师可以进一步在国家医疗体系内工作，促进中医药交流，同时给香港中医师，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机会到大湾区发展。 北京环球度假区下个月20日正式开幕，园区由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间度假酒店同埋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组成。游客需要购买门票进入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至于环球城市大道就免费开放，但会按照疫情防控需要调整客流量。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共有7个主题景区，游客在出行之前需要通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提前注册个人信息和预约入园时段等，入园的时候亦都需要出示有效健康码。另外，度假区将会在今个星期三至到下个月19日试业，期间环球影城的试业门票不会对外售卖，亦都不可以转让，园方提醒游客注意相关情况，以免造成损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之前管道里面的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较早前就比较多车的，现在交通就回复正常的了。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之前管道里面的坏车走了。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多车的关系，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油站。九龙区路面方面，长沙环道部分路段因为有水管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兴华街的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锦田公路近住石岗军营段去荃锦公路方向现时较为多车的，而荃湾的荃锦公路因为部分路段有工程，光板田村那段的荃锦公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运动员朱文佳，我会选择林奕匡所唱的《新一天》的。运动员其实每一刻我们都是追梦的，希望我们香港的运动员永远都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做好自己的本分。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新冠疫苗嘅接種策略啊，尤其是係長者點樣可以提升長者嘅接種率咧？嗱，楊立門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安老業界嘅代表，就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第一副主席邱哲儀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啦。邱哲儀你好。 系你好， 大伟。你好。刚才就跟你讨论过就是员工的接种的安排啦，或者一些检测的安排啦。跟住落嚟先跟你倾下关于院友啦。其实以你所掌握呢，院友有几多少比例是打了新冠疫苗啊？ 现在大概在院舍来讲是一至两成 。定一至两个 percent。 系啊，即系一百个人大概得两个咯。 哦，系啊， 两个 哦，比起即系你北权局长讲话，即系一成就仲更加少。咁你了解个原因系咩啊？ 我谂系因为个 当时个电话可能咧系接收得麻麻地啊，我哋睇下会唔可以转一转个电话再讲。系啦，因为头先都引述咧，聂德权局长寻日出席电视节目咧，系讲话院友系不足一成啦吓。咁但系头先讲吓安老业界原来讲紧1%-2%， 咁都系不足一成， 咁都系不足一成嘅。 咁可能佢嗰间特别差啲，可能 系。咁但系点样理解呢个接种率咁低嘅情况咧？请翻邱志仪出嚟先吓。 系 点解接种率咁低咧？ 嗱，好多咧長者都認為自己個健康問題啦，同埋唔想冒呢個險啦。咁屋企人咧亦都冇呢個信心啦。咁佢哋覺得個長者其實都唔需要啫。咁我哋啲員工打針，佢哋又唔係成日出去咁樣，就咁樣就會係個戒心就會係低咗啦。個所以就會接種率低啦。 咁你有冇幫手去勸喻啲老人家都接種咁樣嘅？ 其實呢而家我哋都好似喺一個樽頸嘅地帶咁樣嘅，因為冇得靠我哋院舍單方面講嘅。其實好似話啲醫生講一句呢會好過我哋講十句啦。咁但係而家係發現到好多醫生呢，佢哋都冇一個依據去幫個長者去做一個評估啊。即係佢哋會認為佢哋嘅責任會好大啦。咁所以好似話有一啲嘅我哋好建議啲外展醫生咧，同埋一啲專業人士咧，係可以多啲咧為啲長者咧去消除佢哋嘅疑慮啦。咁又或者我哋而家又會有一啲嘅計劃啦。好似係一啲叫做接種前嘅檢測計劃啦。咁就俾佢哋係可以老人家可以去抽翻血去驗下佢哋究竟應唔應該接種，可唔可以接種，佢哋現時個健康情況係點樣？咁我哋都去提供咗呢一啲咁样嘅选择俾佢哋咁样嘅。 但系嗰个接种前检测嗰个计划，好似要等好耐下嘅，系咪啊？ 都耐噶，系啊系啊，都有一啲嗱，睇翻佢哋啲医疗机构啦。咁有啲可能一个礼拜，咁有啲可能几日，因为抽血都系一个验血啫，系一个身体检查嚟嘅。 咁你啲老人家愿唔愿意接受呢个检测咧？ 唔系个个都会咯，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嘅家人系会愿意去做呢样嘢啦。咁好大可能就系因为都要付费啦。咁响我哋嚟讲，好多长者个经济都会有困难啦。咁所以你话叫佢哋无啦啦屋企人揞啲钱出嚟，咁响去做呢个检测，佢哋就觉得咁不如冇打啦。 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医管局系有啲嘅外展医生团队咧，就去啲院舍嗰度就系、是做啲评估啦，同埋安排接种嘅。咁其实佢哋做咗几多轮，几多间院舍，同埋即系你觉得个成效如何咧？ 暂时嚟讲咧，就对于啲老人家嚟讲咧，佢哋呢一个服务咧都点讲咧？即系佢哋都决定唔到个老人家打唔打得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多外展医生咧都系叫好喺呢一个话会系唔系好赞成啲老人家打。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医管局咧系可以多啲同呢班外展医生去多沟通，咁样就睇下有咩方法可以解除老人家嘅疑虑嘅。 不过即系咁， 而且咧，因为 佢哋咧， 佢哋得个病历，佢哋有佢嘅病历，但系佢哋冇现时嘅数据啊嘛。咁所以佢哋好大嘅方面咧，都会觉得老人家未必合适咁样咯。 明白。咁有冇同啲家属去到沟通咧？即系除咗啲老人家，可能系有医生或者你哋去到同佢哋沟通之外，会唔会都同啲家属去沟通下？就系、是、话其实都有冇啲方法可以让啲家属放心，俾啲院友去到打针啊？ 其实我哋认为啲家属咧都。 即係佢哋都判斷唔到啊。其實我哋係好依賴啲專家同埋醫生嘅，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我自己都會建議點解我哋會推行一啲嘅叫做檢查嘅計劃咧？就係佢哋如果有佢哋之前嘅病歷，再加埋而家嘅一啲嘅綜合評估，咁佢哋會有個根據咯。 不過 咁，但係只不過係因為要收費，咁所以就唔係人人都會去做呢一樣嘢。咁我哋亦都可以咁講啦，即係希望如果政府佢哋可以揾到一啲嘅，譬如關愛基金嗰啲可以支持到老人家去做呢一個咁樣嘅檢測嘅時候，佢哋醫生亦都有個數據嘅手。即係喺手嘅時候，佢哋就唔會覺得自己係個責任咁大啦。 不過其實政府已經開始係講多咗好多，因為佢喺開初期咧，就都你有長期病啦，或者乜嘢三高咧，你就小心啲啦。咁令到我諗好多老人家都卻步，因為好多老人家就算佢未睇醫生咧，佢都會覺得自己係有呢啲長期病噶嘛嚇。咁但係而家最近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好似轉咗口風噶啦，即係話亦都揾好多老人家出嚟現身説法，就話嗱，我都八十幾，我都打針啦，咁樣 政府嘅宣傳廣告啊， 係啊係啊，咁變咗亦都有醫學專家出嚟講啦，即係話其實冇問題嘅，係即係老人家其實都唔使驚嘅，反而你係老人家染咗呢個病咧，嗰、那個危險重大過你其他嘅年齡層嘅咁。咁呢啲我諗係咪呢啲信息真係要俾多啲，即係你啲院友咧？嗬， 係啊，除咗係俾院友之外咧，我諗俾家人都好重要嘅。咁、希望咧就係、仲有大部分嘅市民啦。咁我自己認為係都未係好對呢個疫苗好有信心啊。咁、所以即係你唔係你一講就信噶嘛， okay, 真係要啲時間咯、 好啊，唔該曬邱志怡，多謝你嚇。邱志怡就係安老業界嘅，佢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第一副主席。各位聽眾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电话旁边有陆先生喺度，陆生你好。 我系啊， 系请讲 啊。即系我讲我个情形啦。咁我太太六啊七岁噶啦，佢平时都叫几个又行山又剩嘅。咁啊，早嗰轮打咗第一剂伏必泰。咁啊，大咗隔咗十日到咧，应该系九至十日啦。咁啊，我自己睇住佢个面咧，左面啦。戚下，咁啊，跟住佢又手又痹喎，咁啊头又戚啊，即刻漏夜同佢急症室。 系咯，睇医生有冇睇医生吓？ 啊，即刻咧，咁样咧嗱，睇咗一次，咁啊留院啦。留院啦，那个医生就嗌佢做磁力共振。 系。 咁啊，你而家你跟翻佢政府嘅安排咧，就要十个月后。咁啊冇，我哋谂住都。而家你咁搞我点等都咁耐啫，咁啊自己揾私家医去私家医院，咁咧就用咗过万人啦。 OK， 咁但系即系话会唔会可以请医生去判断，即系呢样嘢同疫苗有冇关系啊？ 咁嘅嘢已经系帮我哋系填咗噶啦，即系俾嗰个佢医生都有写话，因为系打咗咩有咁样。有冇關事咧？就唔知 道。 但係我嗰個磁力共振出咗嚟咧，佢哋都話唔知咩原因。咁佢成日話依家嗌啲長者打，我都話我 你自己咧， 我自己第一批已經係報咗名㗎，初，但係咧，因為我本身咧早三四年咧，我亦都係中過風。咁我舊年嗰隻眼咧。又話中咗風嘅 啲慢性病啦、 嚇，係即係個醫生話嘅，唔係我話嘅，即係自己塞血管，突然間睇唔到嘢，咁又係會睇急症，咁啊好啦，呢、這個問題翻嚟啦，咁啊就譬如我依家走去打啦，係咪啊？我七廿歲啦，嚇、我走去打，咁佢有咩事？咁啊我兩條老嘢。都有嘢咁啊，邊個嚟照顧啊？ 明白，好啊，多謝曬陸生嘅意見啦。 咁啊， 其實都真係要 真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嘅，係因為老人家的確好擔心嘅，因為我諗好多即係六十歲以上嘅朋友咧，佢身體唔多唔少都係有啲問題嘅嚇，咁所以都驚都係唔奇嘅。 最緊要都繼續係諮詢醫生嘅意見啦，咁同埋睇翻而家即係一個新冠疫苗嘅一啲相關資訊咧，咁啊政府去到即係整理過嘅一啲資訊咧，都 講，譬如話係如果係急性中風咧，咁可能即係等三至六個月咧，等病情穩定咧、嗯、都可以接種嘅嚇。咁啊，同埋好多慢性病患咧，咁如果係病情穩定咧，咁就根據專家嘅意見咧，都係咧應該要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嘅。咁、嗯嗯、始終即係佢哋都認為咧，即係接種新冠疫苗對於長者嘅保護咧，始終係嚇，即係大嘅嚇。咁、嗯、而真係呢、這個出現副作用嚴重嘅副作用嘅問題咧，機會都係 其實真係好少啦、啊。即係以證實嘅個案嚟講係好少的。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咧，讲一个人讲嘢好圆滑，我哋用英文可以点样形容呢？我哋最常见嘅其中一个字咧，就系 diplomatic，diplomatic，D-I-P-L-O-M-A-T-I-C。咁啊，呢个字其实来自 diplomat 嘅，就一个外交家啦。而 diplomatic 咧就系好像外交家。一般咁圆滑啦，咁唔得罪人啦，咁有呢个技巧啦，讲嘢。咁我俾个例子大家啦，譬如你话一个人可能人哋问你一个问题，你个反应非常之圆滑啦，好面面俱圆啦，你可以话 That's a very diplomatic response. That's a very diplomatic response. 就一个咧圆滑到好似外交家讲嘢一般嘅一个对答。或者你都可以话一个人咧系一个 he's a very diplomatic person， 就是一个咧非常之圆滑嘅人嚟嘅。另外一个字我哋可以用咧就系 tactful，T-A-C-T-F-U-L，tactful 就系好有技巧嘅。咁亦都可以，譬如一个 tactful 嘅一个人啦，咁样或者一个 tactful 嘅一个 response 都得。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咧新冠疫苗嘅接种策略啊。咁啊，杨立梅，我哋揾嚟一位医生嘉宾啦，咁就系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啊。曾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 你好。 嗱，关于聂德权局长咧，寻日都讲到话咧，就系、是、都系就会将来咧就唔排除吓，咁就要打针先可以俾一啲嘅人士咧就系、是、进入指定嘅场所啊。咁呢个都即系有啲人都参考翻啊，可能系譬如法国啊，上个月都有类似咁样嘅健康通行证咁样嘅计划嘅。咁你觉得香港有冇需要用呢个嘅方法咧？ 當然啦，即係任何方法，即係政府都可以即係考慮。咁但係問題就即係我諗都係個觀感嘅問題啦。即係會唔會引來一啲嘅迴響啊？或者即係可能對於有啲人佢可能佢因為自己身體嘅問題，佢未能夠接種到嘅時候，咁佢就如果真係咁樣行嘅时候咧，就的而且确可能会影响到佢日常嗰个生活咁样。咁呢个当然就系会即系对某一啲人嚟讲系一的而且确会有啲嘅不便嘅。咁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其实未考虑到用呢啲即系譬如嘅疫苗通行证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可以再去细心分析究竟而家即系成个香港即系个接种率偏低，即系如果系边一个年龄层咧？同埋邊一個組別職業嘅人士啦，同埋係邊一個地區？即係我如果譬如我哋將香港劃分為十八區嘅時候，咁我自己覺得可能即係攞多啲依方面嘅數據，然後咧你喺嗰個疫苗接種嗰個策略嗰方面咧，去作出一啲相關嘅即係 fine tune 嚇。調配啊，或者係去一啲調整啊，咁樣咯，反而可能會更加理想啲。 係，不過其實初步嚟講都有啲數字，即係公布咗，其實嗰個所謂重災區都係一啲六十歲以上嘅老人家啦，嚇，咁佢嗰個接種率都不足，即係三成嘅。 咁七十歲以上 啊，七十歲以上，係對唔住。咁其他年齡層咧都係已經去到五六十啊咁樣噶啦。咁聽頭先有啲譬如話院舍嘅同事即係分析翻。 佢哋好大嘅憂慮都係老人家係真係驚自己個身體，因為唔多唔少有啲問題嘅老人家嚇，咁啊有三高啊、長期病啊咁樣，咁佢哋呢啲醫生都係唔想即係好斬釘截鐵話俾佢聽啊，你哋冇事嘅，你去打啦咁。咁佢哋得唔到個咁樣嘅心理上嘅保證咧，咁佢哋係一路都會係抗拒去打針咯。咁其實係醫護人員方面，你覺得係咪需要有態度上的一種轉變咧？即係去俾意見俾老人家嘅時候，因為全世界好多地方我睇唔到有同香港類似呢個問題嘅，即係外國啲老人家係唔需要話要睇過醫生先去打針噶嘛，佢哋自己就去打針噶啦嚇。點解香港會咁樣嘅咧？ 這個的而且確係即係香港係一個比較特別嘅例子。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香港因為實在太方便啦，好容易就可以即係揾到我哋自己相熟嘅醫生啊、家庭醫生去作一啲諮詢。咁如果我哋係譬如俾一啲嘅信息嗰方面係譬如模棱兩可啊，或者即係唔願意去俾一個即係一個比較中肯啲嘅意見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係令到即係市民們咧，佢哋有一啲嘅即係擔心。咁喺外國咧就冇呢樣嘢，因為外國可能根本上都冇，即係你好難話咁容易去揾到醫生睇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喺嗰邊就即係總之政府話全民接種，咁佢哋好多時就係、譬如展開咗疫苗計劃咧，接種計劃咧，通常就係啲長者接種先，所以佢哋反而係調翻轉啦。喺外國係個長者個接種咧係偏高嘅，後生咧就反而唔係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喺依部分咧，可能要加大力度睇翻咧，即係譬如院舍住緊嗰啲啦，咁同埋就係、是、即係譬如有一啲醫生上門去睇依啲長者嘅時候咧。咁其實即係有冇一個統，即係一個統計，究竟有幾多人真係唔適合打嘅咧？咁需唔需要去攞翻依啲咁嘅數據去睇翻，究竟係咪係一個大比例係真係唔適合咧？定還是其實都可以有一啲即係睇翻其實都唔係嘅，都係可以嘅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可能要睇啦，即係院舍裏邊嗰啲嘅長者係咪真係唔適？唔適合打啦，咁當然就要即係都要同埋佢哋屋企人係去傾啦咁樣。咁呢部分我無可否認係需要啲時間同埋啲心機嘅。咁解説啦，各樣嘢咧都係需要嘅。咁因為喺過去一段日子咧，院舍因為冇得探病，咁就或者冇得探老人家啦。咁變咗咧就後生嘅未必有機會可能同到啲年長嘅長輩講。關於即係個疫苗嗰個好處啊等等，咁依部分可能喺接收信息嗰方面的而且確係有啲滯後啊，或者不足。 都補充翻個資料先啦。如果講開外國嘅長者接種率咧，咁英國咧就講緊係達到九成噶啦，新加坡同埋加拿大咧都係達到七至八成啊。咁有啲醫學界嘅一啲人士提供嘅數據嚟噶。咁但係其實都曾其恩醫生啊，因為都有仍然有啲嘅消息啊、新聞咧都講到話好似咧有啲長者咧去睇醫生咧嚇，都醫生咧都仍然係覺得啊，佢可能有啲嘅長期病患未必處理好，未必控制好，咁就建議。建议佢咧就系即系俾一啲比较保守啲嘅意见啦，即系建议佢唔好打住啊。咁所以就个长者可能听咗睇过一次医生啊，听咗之后咧，咁就 佢都唔安心咯。 系啦，即系以后就算之后仍有其第二个同佢讲话啊，其实你都适合打嘅，但佢已经咧就系俾第一个医生嘅意见咧，可能已经系即系仲系记住，紧咁记住，咁所以就唔敢再打啦。咁其实医学界系咪？仍然都係都有啲人係比較保守咧，喺呢方面，即係譬如對病人嘅建議方面，係咪仍然比較保守？醫學界有冇啲討論係即係去更新呢啲即係接種嘅門檻嘅問題咧？ 其實就我睇翻前排即係醫管局核下嘅有好多嘅專科嘅中央委員會咧，其實都出咗嚟澄清啊，講咗噶啦。咁其實就好多長期病患嘅人士咧，其實都係適合打嘅。咁同埋咧，係應該要接種，因為講到個好處同壞處，如果你唔接種的話咧，可能嗰個壞處咧係多過即係個好即係會多過嚇，即係比較會多啲。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咧，咁喺咁嘅情況，我諗 即係要不停解說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諗自己醫管局內部都可能要睇翻，就係究竟長期翻去覆診嘅人士當中咧，有幾多人咧，即係長者又講咯，長者組別咧係未打針嘅，咁呢個我覺得都值得拎翻出嚟講，咁可能需唔需要有專人啊，或者可能喺醫生嗰方面咧，都可能要即係幫手睇一睇，究竟係咪真係唔適合打咧咁樣？咁我自己覺得係即係可能下一步醫管局需要做嘅咧，即係除咗鼓勵自己嘅員工接種之外咧，就係要睇翻即係本身喺醫管局覆診嘅長者嚇，咁係咪真係打得咧咁樣？如果未打嗰啲嘅，可能真係要有專人啊團隊咧去睇一睇呢部分。 但你講醫管局的醫生啦，咁但係好多長老人家都信翻佢自己接觸到嘅私人醫生噶嘛。咁頭先嗰個案聽到就係講話個私人醫生都覺得可能有問題喎咁樣嚇。咁其實係唔係好多私人私家執業醫生都係傾向即係真係驚有啲咩事佢唔敢承擔？ 廿秒就生 意啊！我自己認識就唔係嘅，出邊私家醫生都好鼓勵，即係啲市民去接種啊，呢部 好係啦。OK，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啊。咁我哋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咧，而家近爱都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红棉路近香港壁球中心。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兆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好，拜拜。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539点，升13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1,36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28点，升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3点，跌13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5.8跌6毫，阿里巴巴158.2升2.3，美团228.4升3.4，比亚迪股份261.4跌一蚊，吉利汽车26.9升1.1，快手77.8升6.35，小米集团24.85冇起跌，药明生物119.8升3.8，恒生中国企业92.1系升咗0.46，招商银行63.7跌咗2.4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AT Links、首都创投、阿尔法企业、华旭高速同埋开源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高门集团、德斯控股、威高国际、天能动力同埋超威动力。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港金系报16,85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5.47美元，卖出价系1,81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比上星期六系升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比较多车噶，咁啊龙尾分别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近太古城，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系较为繁忙啊！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嘅龙尾就分别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多车的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暂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间来到傍晚的6:4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杨立文在这里。杨立文你好。我们刚才第一个钟的节目呢就讨论到呢关于现在那个的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都点出了呢就是其实长者的接种率是未足够的。见到呢就是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啦、接种率就不足30%。80岁以上呢更加是得返1/1。而住院舍的院友呢更加是不足10%的。变咗喺咁嘅情况之下，点样去到去到鼓励长者去到接种呢？咁同埋长者其实点解就係未有接种呢？咁会唔会都同头先我哋都係听过啲听众讲啊，听过一啲院舍嘅代表讲啊，咁可能係同一啲对疫苗嘅信心啊，对自身嘅健康状况嘅关注呢？咁都可以再继续为大家讨论下。咁我哋电话18723111，大家有咩意见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㗎。 好啊，係啊。头先我哋都去研究一下究竟点解老人家呢一个嘅类别系零舍接种率比较低咧？咁我自己都觉得我哋开始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嘅时候，嗰个信息出得嚟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唔系咁咁理智，即系咁明智咯。因为当时咧系俾班即系60岁以上嘅人打针嘅，咁就政府嗰个信息咧就系话啊，有长期病啊，或者有三高啊等等啊，食紧药嗰啲咧就要小心啲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信息咧喺全世界其他地方嘅当局咧，为市民打针嘅时候咧都好少。即係咁樣去提醒啲市民， 或者係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譬如當有一啲人士接種過疫苗之後，咁一啲時間啦嚇，咁出現咗死亡或者嚴重嘅事故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嘅專家委員會咧，即係嘅一啲分析咧，咁都有去提到話，即係各位嘅人士可能有一啲嘅心血管病啊，有三高嘅情況啊，咁可能即係公眾咧就攞咗個印象就係、是、啊，原來咧呢啲有呢啲症狀嘅人士咧，咁可能就是打疫苗可能会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打疫苗那个的数字是多的时候，其实呢都专家都已经开始讲就话其实是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死亡事故这些个案是少的。亦都见不到有很严重的事故是跟疫苗有关。副作用一定有，副作用一定有，但是呢就未见到严重的问题跟疫苗有关。但是可能那个的信息已经未必落得到公众那里。 个信息入咗脑咯，即系你先入为主咧，好多老人家都觉得啊，有啲咩嘢我真系要好小心先得啦，揾个医生去证明系真系冇事先得。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见到，即系好多医生可能都唔想咁样做咯。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访问一个专家，咁同我哋讲下究竟啊，即系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实施以嚟啊，咁都有啲嘅专家委员会咧去到处理一啲事故问题嘅，咁佢哋有啲咩发现咧吓？嗱，电话旁边咧就有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啊，教授你好， 两位主持人 你好， 都见到你出席其他节目咧，都系有去讨论到咧，就系即系计划咧，就系开展以嚟咧嗰啲嘅事故嘅分析啊。不如都请你讲下咧，咁其实呢啲嘅事故分析系点样咧？又真系几多系同疫苗相关嘅咧？ 其实截至8月底咧，我哋专家委员会咧，其实已经分析咗569个个案啦。咁當中嚟講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嚴重嘅事故咧，其實都係同呢一個比較年輕嘅人士咧係主要比較多啲嚇。咁講緊個比率嚟講咧，其實整體只係大概有10% 咧，係講緊係70歲以上嘅人士咧係有。一所謂嘅嚴重嘅事故，咁另外嗰90%咧都係一啲講緊係60歲留下嘅比較年輕嘅人士，咁所以其實喺老人家方面咧，其實嗰個嘅新冠嘅疫苗，兩隻嘅新冠疫苗咧，其實係相對地係非常非常之安全嘅。咁再睇翻啲即係個中嗰個嘅再細啲嘅分析嚟睇咧，其實嗰、那個。伏必泰嘅疫苗咧，其實嗰個嘅副作用喺老人家係更加少嘅，即係講緊伏必泰裡面嗰個嘅，即係喺所謂嚴重嘅個案啦，即係每一邊都有各佔一半啦，嗰、那個嚴重嘅個案。咁但係喺老人家方面咧，其實六十歲以上嘅老人家咧， 其實在伏必泰來講呢，是佔整體伏必泰那個副作用呢，那個嚴重副作用是得兩成。相反呢，那個在這個科興疫苗呢，是60歲以上的人士呢，其實是各佔一半。咁所以整體來講呢，其實伏必泰疫苗呢，在老人家是更加安全。 咁但係咁講喎，教授，因為就而家係將一啲有副作用嘅個案呢，就進行一個分析，年齡上面嘅分析，就見到可能係即係譬如當中長者出現事件佔而家嘅個案裡面嘅比率係幾多㗎嘛。咁但係而家長者個接種率又真係唔係太理想喎，即係70歲以上呢就不足三成啦。咁變咗，如果係以而家一啲有副作用嘅個案去睇下裡面有幾多少長者嘅個案，咁樣嚟到評估即係長者打針嘅一啲副作用，咁其實恰唔恰當呢？我見有啲人咁樣問 喎。其實你話整體嚟講，佢因為嗰個佔嘅比數係少，咁可能呢個原因，所以整體嚟係比較上係少。咁但係你詳細啲睇翻嗰啲嘅個案咧，即係每一個個案再分析嚟睇咧，其實嗰個情況都係整體嚟講都係如果你係再除翻出嚟嗰個所謂嘅十萬個人咁樣去計啦，嗰個比率嚟講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低， 即係仍然計算到嘅呢樣嘢都。 冇錯，已經計算到。 我想問你教授，就你頭先講話有570個嘅嚴重嗰個副作用嘅個案啦，咁係咪呢啲個案全部都係你哋確定咗係真係因為打咗呢個疫苗？ 569個個案咧，就係我哋專家委員會確定咗同疫苗接種係 有直接關係嘅。 冇錯啦。 OK， 係， 即係我處理咗係已經係講緊。是超過應該6000多個的個案來講呢，咁係得569個係確定咗同疫苗係接種。 咁呢個嘅比率同譬如話外地某啲地方入點樣比對呢？你哋有冇呢個做數 字？好難比對嘅，因為我諗全世界係得香港有咁密切嘅監察，同埋一個咁完善嘅報導，即係嘅報告，咁全世界都冇。其實全世界都冇一啲咁樣嘅方法去跟進。 OK， 我見公眾都有關注到咧，即係你所講話長者接種伏必泰嘅副作用少啲，所以伏必泰咧更加適合長者呢個講法啊。咁即係呢個就同以往某啲人嘅理解好似有啲唔一樣啦。即係以往有啲人就覺得好似會唔會科興嗰個對長者嗰個嘅副作用少啲啊？咁而家點解有一個咁樣嘅新嘅一個講法嘅？ 呢個因為係根據我哋即係好詳盡同埋已經超過6個月嘅時間嘅監察，咁係得出嘅結果嚟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即係最新，亦都係最清晰嘅一個分析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唔單止係嗰個安全性，而係整體嗰個嘅免疫啊抗體嘅產生咧，其實喺老人家，因為本身佢嗰個免疫系統都已經係比較差噶啦，個反應比較差，即係我哋叫做英文叫 immunosenescence。咁呢一個嘅情況就隨住你年紀越嚟越大咧，其實個免疫系統就會越嚟越退化。咁如果我哋要用一個相對比較個免疫嗰個嘅刺激係比較強嘅疫苗咧，咁伏必泰咧就係比呢一個科興係更加好。咁所以伏必泰疫苗咧係更加適合喺老人家接種，因為嗰個免疫力個產生係比較好啦，同埋第二就係相對地係比較安全，更加安全。 咁如果係即係長者係比較適合打伏必泰的話，咁其實而家啲嘅為長者接種嘅策略會唔會應該因應而調整呢？例如話一啲嘅外展接種嚇，咁而家外展接種通常係咪都係科興啊？嚇，咁會唔會話即係但因為即係而家伏必泰咧，即係都需要喺一啲社區中心先可以接種噶啦。咁變咗可能個接種策略就要改一改啦，係嘛？ 我諗幾樣嘢啦，我諗第一就係嗰個嘅，即、就、係、是、我哋嗰個所謂嘅教育，即係嗰個嘅宣傳，亦都要將呢一個信息係帶俾啲長者同埋長者嘅屋企人，等佢哋咧係鼓勵咧長者咧係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啦。咁第二咧，亦都係可能要增加更多，譬如外展啊，或者係呢一個接種中心咧係。俾長者去接種，尤其是講緊可能如果外展方面咧，可能係伏必泰疫苗咧，係去增加嗰個嘅可以去外展去老人院接種嗰個嘅 人數啊，或者係嗰個嘅團隊嘅數目。咁呢幾方面咧，我相信都可以增加喺老人家嗰個嘅接種嗰個嘅比率。 剛才我們都討論到呢，即是現在很多長者都仍然是很多的憂慮啦，或者有一些既定的印象啦，他們的家屬都是啦。現在即是政府都說，不如呢就多一些在商場啊、屋邨啊做一些簡介會啊，或者是一些外展服務都多一些啊，這樣。那你覺得是不是就是不是就對症下藥呢？還是你即可能醫學界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為啲長者去釋除疑慮呢？ 我諗個重要性係要知道呢，其實因為 Delta 變種病毒嘅原因呢，其實嗰個所謂嘅免疫屏障呢嗰、那個嘅比率呢其實已經唔需要再講，因為基本上係要越多人接種就越好。即係冇一個既定嘅比率㗎啦，已經嗰、那個嘅百分比。咁所以其實係應該要越多人接種，咁嗰個嘅嗰、那個情況就會越好。咁尤其是喺老人家方面。點解要老人家呢？因為老人家方面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如果老人家感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呢，其實嗰個死亡率講緊如果80歲以上嘅長者呢係達到 30%。咁另外一啲併發症嘅機會亦都係比其他即係年輕人係大好多啦。咁第二就係喺老人院如果有爆發呢，嗰、那個嘅死亡率亦都係好高，亦都係講緊係 30% 佔頂睇個老人院嗰個嘅人數。咁所以好重要呢，就係喺老人家方面一定要盡快提高個接種率。咁另一方面亦都係喺後生或者係喺年輕人啊或者係兒童，其實都需要接種。點解呢？因為如果佢哋嗰個接種率係提高嘅話呢，其實亦都可以保護返嗰個老人家，即係同流感疫苗一樣。咁可以呢係喺嗰個屋企嗰度呢，其實如果嗰個年輕人或者屋企人係冇帶嗰個病毒呢，其實亦都可以減低佢哋傳染俾老人家嗰個嘅風險。咁所以其實整體成個嘅嗰個嘅社區嘅，即係全香港嚟講咧，嗰個接種率係要大大提高，咁先正係可以保護到啲老人家。即係再唔係講緊我以前講70%或者80%嗰個嘅免疫屏障，係越多人接種就越好。 但是是不是技術上根本不可能 100%？ 因為有很多幼兒啊、嬰兒啊，那些根本不可以打的嘛，是不是？即是你說 100%。 其實都會說的了，其實。嚟緊希望我們都會，其實那個接種的年齡層呢，是會降低到講緊係5至到11歲去，即係講緊伏必泰疫苗，或者是講緊科興咧，其實講緊係3至到17歲。咁其實專家委員會都是等緊藥廠俾我哋嘅一啲即係嘅數據啦，第三期嘅臨床數據，或者一啲可能第三期嘅一啲嘅喺文獻嘅報告。咁當呢啲報告係出現咗，專家委員會覺得係安全亦都係有效嘅話咧，咁其實就會展開同兒童嘅接種計劃。 教授亦都留意到咧，你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讲过咧，如果长者嘅接种率都可以达到70%嘅话咧，咁就可以放宽一啲嘅措施，甚至通关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嘅？ 个原因就系其实我哋唔可能喺香港嚟讲咧系一个国际都会啦，其实都唔可能系长期系处一个封闭嘅情况，因为咁样对于其实整体个经济啊，个社会其实系好大好大嘅影響。咁你亦見到其實好多外國好多地方都慢慢開始鬆綁嘅。咁所以我只能夠做到嘅嘢咧，就係喺嚟緊嗰兩三個月，希望真係盡量將個接種率盡量提高，有幾高得幾高。咁你去到嗰個最後一個地步之後咧，其實你可能都要慢慢真係要鬆落嚟。咁當你去到個地步，譬如講緊去到90%或者以上嚇，咁真係有啲人士真係佢唔肯接種啦。又或者佢真係因為某啲原因，可能身體或者係過敏，或者某啲原因佢唔肯接種。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都可能真係要開始鬆落嚟。咁鬆落嚟可能就係逐步鬆落嚟，講緊係可能係嗰個嘅隔離嘅時間會縮短啊。譬如講緊如果你打針，可能係7日，再加7日喺屋企隔離啊。咁其他講緊譬如係社會嗰個嘅，譬如翻學，可能都會變成是你打疫苗可能都會開始翻全日制啊，咁以至到係譬如你去老人院探訪，咁你打針又可以老人院啦。咁各方面嘅嘢其實你都要慢慢係鬆落嚟，咁你亦都要同其實可能同國外嘅地方亦都要有接軌嘅情況。 咁所以到期時就可能真係要話俾聽，如果你真係唔再打啦，我哋都鬆落嚟嘅時候咧，咁你真係有機會會感染，咁呢個都係真係無可避免。 係， 咁係咪其實都應該外防輸入嗰度，同時係要嗰個關係唔可以鬆先得咧？頭先你講好多係社區， 唔可以鬆嗰樣嘢，其實講緊係係當你未所謂係達到，尤其是老人家嘅接種率係仲係偏低嘅話，但係當你個老人家接種率可能已經講緊七成或者八成，即係已經去到冇辦法再增加嘅時候，你都知道冇辦法再增加，咁嘅時候其實你只有能夠做嘅嘢咧，就係透過測試啦，透過其實係一個逐步嘅外防嘅鬆綁，即係你都要監察，但你可能要接受，你要真係要同個病毒共存，你唔能夠再清零啦，因為已經冇咗其他辦法。咁你就透過一個監察，或者係其他嘅，譬如繼續係喺室內要戴口罩啊，各方面嘅嘢，你要當佢係一個譬如流感咁樣去處理啊。咁到其時就可能真係要接受，真係。同流感一樣啦，咁我哋可能到期時可能每年就要接種嗰個疫苗去做嗰個加強劑，咁樣去處理，亦都要好難避免就係都會有人係感染，即係就算有人打咗兩針，其實都會有機會感染。不過因為佢打兩針之後其實好輕微，或者冇乜病徵，亦都減低嗰個併發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就會係嗰個所謂嘅大方向。 OK， 好啊，唔該曬康發嘅教授，多謝你。 孔凡 嘅教授咧就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嚟噶。咁佢头先讲到一样咧，我都深刻印象啊，就系话即系已经冇咗个七成嘅群体免疫嘅目标啦。咁真系咧就系越高越好。吓咁啊，聂德权局长都有讲啦。咁其实而家嗰个嘅接种嘅目标咧，已经系全民接种啦。吓 系啊。 咁但系全民接种嘅时候，咁点样达得到咧？咁啊，而家譬如有一啲嘅鼓励又做咗，即系或者一啲嘅限制又做咗啦，咁大家又系咪觉得系适当，或者大家可以让到大家真系会去打针咧？咁啊，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啦吓，咁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噶。咁我哋转头翻嚟咧，都会听听大家嘅意见啦 吓、 大家觉得点样先可以推高个打针率咧？ 电力公司话正为新奥尔良嘅水务系统提供后备电源，保持泵水站运作，以控制洪水。天气概况：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有骤雨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而家近收费广场嗰段都系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前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湾仔街市。现在司徒拔道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分别都是挤塞的，司徒拔道的车龙排到去东山台，而坚尼地道的龙尾就在万茂台对开。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 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龙就排到近牛头角政府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回旋处一段的龙尾在考明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榄口村，而西贡公路介乎大涌口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五十牌去机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境外事业存在风险，人生路不熟，好容易中火。投资物业唔保证有回报，一个唔好彩，买楼花仲可能会拣中烂尾楼添啊！买之前谂清楚，考虑因素多罗罗，做足功课要够 smart。想知多啲，上 outsidehk.eaa.org.hk 睇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关于垃圾征费，市民咧日后如果要抌垃圾嘅话咧，就要买一啲指定嘅垃圾袋咧，系去弃置垃圾。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减费亦都系减碳，系应对气候变化重要嘅一步嚟嘅。因为香港发电、交通运输同埋废物咧，系三个主要嘅碳排放嘅源头。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残奥共用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残奥会同奥运会一样，因为全球疫情而延期一年举行，但是赛事仍然保留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的名称。主赛区包括7个位于东京中部商业区的场地，好似新国立竞技场和成日举办演唱会的日本舞蹈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新冠疫苗嘅接種策略啊！咁我哋頭先就同孔凡毅教授傾過啦。咁大家又對於而家嗰個嘅接種策略有啲咩嘅睇法咧？長者嘅接種率點樣可以提高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嚇。 好， 啊楊立文啊，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啦。有周先生喺電話旁邊。周先生你好， 系我系周先生， 你好， 我就想讲下，因为我系长者，都70几岁噶啦，咁咧我就觉得咧，长者系要打呢个疫苗咧，可以分开三大类啦，一类咧就已经打咗啦，另外一类咧就喺家居住紧嘅，咁佢未打，第三类咧就系院舍又系未打嘅，咁点解家居同埋院舍住紧啲长者咧系咁即系？不想打呢，咁我嘅认为呢就係话佢哋係已经喺安逸嘅生活里面，因为佢家居佢已经住即係住得开心呀咁样，或者喺院舍又住得开心，你要佢飞人打疫苗 ,ok, 咁有一个唔係咁稳定同埋唔確实嘅环境里面，要佢搬去或者要做一样嘢，咁佢係好唔想嘅。因为你知道个人都是，尤其是长者呢，移他搬屋或者做什么呢，他都是不愿意的。咁如果他打了疫苗第一针过了关，但是现在我们知道香港人个个都说第二针呢就比第一针是多副作用。咁如果打了第一针或者打第二针的副作用呢，在家里的长者呢一定是被人打999去急症室，或者院舍那些一定是打999又是去急症室。咁最慘嘅呢，去咗急症室之後呢，呢啲長者因為年長呢打咗針有副作用呢，多數都係唔會俾佢 出院即刻出院噶啦，多数系留院观察。但系如果你要谂翻佢家人或者照顾佢嘅人咧，佢哋冇得探呢啲长者嘅，因为呢啲长者要留医嘅时候咧，就算家人打咗两针，都系要排期先至可以探到个长者。咁如果呢个长者佢喺一个安逸嘅生活，你要佢一个未知数不确定嘅生活里边要佢打针。咁你點樣可以勸到佢呢？呢個係冇法子嘅，我覺得嚇。咁因為所以呢，如果係啲高人啦，政府啲高人係要話有啲咩規管啊、恐嚇啊，咁咧我情願就係話俾嗰啲高人知咧，就係話不如你搣咗佢兩蚊呢個長者優惠嘅搭車證，或者係搣咗佢嘅高齡生活津貼。如果不打針的話，再嚴重一點的搣了傷殘津貼或者是綜援，這樣呢你就好過說、哦、不去得哪些食肆又去得哪些 但這個真的很嚴重的算一個懲罰，可能是 不是懲罰啦，我告訴你知因為呢高人呢就將個波呢啲難題咧就抌咗出街，譬如你話食肆、要個食肆去 check 呢個老人家，或者去搭車、搭車要上車要個老人家，咁呢個波咧呢個難題咧，我相信啲高人咧係有訓練過，係將個難題抌咗出街， okay， 但係滿足到自己。但係咧，你如果係搣咗證啊、搣咗錢啊，係佢自己。咁所以咧就我老人家嘅心声， okay， 好，好，多谢晒吓阿周先生嘅意见。哇，即系咪对住长者都系要用嗰啲可能系比较严厉啲嘅一啲即系限制或者惩罚，去到鼓励佢哋打针咧？ 似乎抗拒性都好大咯。 不过周生有一啲地方系即系都值得参考，即系譬如话一啲嘅。長者嘅照顧問題啦，即係你話佢頭先就話即係有啲長者可能有同住家人嚇，咁、可能即係有咩事嘅時候咧，咁都驚即係醫院有冇得探訪，咁呢個其中一個問題啦。其二可能係即係獨居嘅長者嚇、獨居嘅長者如果真係即係佢哋擔心啦，可能係嚇，即係接種疫苗之後有咩事有冇人照顧到佢哋咧？咁呢啲或者呢啲嘅長者又有冇一啲嘅機構啊、醫生可以接觸到佢哋，同佢哋解釋即係打疫苗嘅好與壞咧，咁樣即係讓佢去判斷咧。咁呢 個好重要， 呢啲都係好重要 的。係即係個配合，即係嗰個社福嗰個服務到位。到唔到位咧，即係要配合咯。咁但係我諗最緊要都係嗰個教育同埋嗰個信息啦。因為頭先孔教授講嘅，我希望都可以即係啲老人家都可以聽到啊。 好啦，跟住聽朱小姐嘅電話嚇。 喂， 朱小姐你好，係。 杜宇哥， 請講啊。 你都主持得幾好嘅。咁咧，我就想發表我嘅意見啦。咁樣咧，我聽到何柏良咧同阿袁國勇都講啦，佢話個免疫屏障呢個神話咧。就破滅咗噶啦， 系冇錯。 咁所以咧，你打咗針咧，其實你都會惹到菌，亦都會惹俾人。咁我又諗下，點解唔將呢一樣嘢俾我哋市民自己考慮咧？即係打與唔打，其實正常人都怕死嘅，我都六十過外啊，我都驚惹到病啊。咁所以我就諗，點解唔俾我哋市民自己決定咧？佢譬如佢一路都係獎賞啊呢路路咁啦。咁我而家。聂德权即系出到话唔俾你塞车啊，唔俾你食嘢啊，即系 唔俾入某啲场所啦。 可能啫， 佢冇数到系边啲场所，不过就大家就关注到即系会唔会法国嗰只咧吓咁。 即系类似咁啦，即系佢只系话可能嘅，可能唔发生。咁但系咧，学梁志超医生话斋，你会令到人哋反感咯、啊。即系每个人咧，市民我觉得应该对自己嘅健康负责。咁佢自己諗咯，佢決定打唔打。佢都咁大年紀，梗係好驚啦。我哋都驚惹到菌，即係我想表達係咁多啦。 OK， 好啊，多謝朱小姐嘅意見嚇。咁講開即係呢啲嘅措施啦，咁喺法國咧都係引起好多嘅爭議啦嚇、甚至引起連番嘅示威啦、即係佢哋覺得 澳洲都有啊 嚇。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如果真係呢樣嘢要係擺落香港嘅，可能都會引起唔少市民嘅一啲反感。 係啊，係啊。不過當然個角度就係頭先嗰位聽眾就係話個人要可以絕對可以自己決定啦。咁當呢個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諗當局飲唔淨止香港其他地方嘅當局嗰、背後嗰個意願都係話，其實你唔打針唔係淨係影響你自己嘅，係成個社會。因為如果要達到某一個嘅即係接種率咧，你一定要有。七成、八成、九成嘅人打到，咁先至可以生活先可以回復啊！而啲正常生活回復唔係一唔係關於係一個人，係翻去成個社會嘅人。 都回應翻頭先朱小姐嘅講法啦，即係雖則咧就都有啲專家，譬如袁國勇教授、阿何柏良醫生咁都講話係個疫苗屏障就可以算係爆破咗啦。咁、但係咧，始終咧就係、疫苗咧係有效咁預防重症嘅出現嚇、即係你就算染到個病毒，咁出現嚴重症狀嘅機會都少啲啦、入院率又會少啲啦嚇，咁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保護，即係可以當係一個保護自己嘅一個方法，就唔係即係可能群體免疫就諗唔到啦，就但係保護自己咧都仍然非常需要，尤其是即係長者啦嚇、長者染到嗰個嘅死亡率嚇都高嘅，即係香港 雖然話六十歲上叫長者啊，但係六十歲上嘅人其實都好活躍㗎，即係周街你見到好多人喺度行。咁其實如果你係真係有危險，你唔打針嘅話咧，你自己都有真係染到呢個病嘅危險㗎嘛。咁、如果真係能夠預防到重症或者死亡咧，我覺得絕對係值得考慮咯。 係，好聽埋呢位聽眾意見先，有張生喺度嚇，張生你好，係阿張生，喂。 系 你好，到你啦。 你好，你好，主持人系我啲认同系打疫苗咧，对自己同埋对社会咧都系要有责任嘅。但系我系对上嗰位长者讲嘅咧，我系反对嘅。即系你利用人哋利用饭碗工作同埋佢嘅生活，即系话唔俾你入餐厅，咁同埋福利嚟要挟打疫苗咧，我系极端反对嘅。翻转头讲，开始咧系设立疫苗基金嘅，我希望卫生署咧回复翻个初心，疫苗基金系保障一旦注射疫苗嘅市民嘅担心，同埋保障佢哋喺一旦发生副作用嘅时候有保障嘛。例如两类人。一类长者佢系一旦有副作用嘅时候咧，佢系影响到家庭，唔只系自己，好多人家人要照顾佢嘅。佢都有佢嘅担心。长者有一个问题就系冇意外保险嘅，保险公司系唔会同佢申意外保险嘅。 系 超过七十岁唔可以买意外保险嘅。第二类人就 系 一家之主，佢有咩问题嘅时候，万一唔好讲死先啦，有副作用嘅时候，佢点去维持呢个家庭呢？咁佢哋有担心，疫苗基金就可以消除佢嘅担心。但系疫苗咧，到基金到而家，好似头先孔教授所讲嘅，六千个投诉个案，只有500多个，10%都唔够。 即 系先至就系同疫苗有关。 OK。 咁 叫保障咧， 应该正确，应该系按照生产商疫苗生产商嘅副作用指引，同埋佢嘅副作用嘅期限，甚至副作用期限无条件去保障市民。 OK， 咁 先系正确道路。 OK， 好多谢晒阿张生嘅意见啦。咁其实或者都参考翻啦，即系之前咧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咧，咁都喺立法会度即系都答过一啲嘅查询啦。咁都讲话咧就系、一啲涉及咧就系接种疫苗嘅人士嘅死亡个案，暂时咧啲专家咧都未有见到一个个案咧就系显示同接种疫苗有关嘅。咁而咧就系、其实头先阿张生都有讲嗰个疫苗嘅保障基金啦，咁就系、有10亿嘅咁如果咧嗰个事件系得到呢个注册医生证明啊，而即系专家委员会未能够排除事件同疫苗接种无关嘅情况之下咧，嗰个人士咧可以提供一笔过嘅款项作为即时嘅财政援助。咁而事实上咧，之前亦都公布咗一啲嘅数字咧，就系、有人咧喺申请到呢、 个 保障基金吓，有啲个案咧系申请到成功嘅咁。咁所以都叫已经有一啲嘅保障咧，就俾到啲市民啦吓咁啊。不過都講起咧，即係譬如一啲而家點樣去提高接種率嗰度啦。咁除咗即係長者啦，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啦，即係關於點樣去講解或者鼓勵佢哋之外咧，咁其實而家一啲嘅青年壯年嘅人口，咁其實而家有啲咩嘅措施咧？咁除咗頭先阿聂德权局長都講話，即係有將來嚇有機會打針先入得某啲場所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幾招咧，即係都係提議過出嚟嘅嚇。咁譬如話就係聂德权局長都話啦，即係去再去鼓勵一啲嘅私人企業 啲雇主嚇、啊、就鼓勵啲員工啊，一係咧就打針，一係咧就自費檢測啦嚇。咁啊，再咧去考慮咧其他嘅一啲行業嚇、啊，會唔會都有機會咧係去納入呢、這個檢測或者係自費檢測或者係打針嘅呢個範圍咧？咁、呢個就要留意住咧，究竟咧就係政府之後咧會唔會咩公布啦嚇、啊？好啦，我哋呢個時間咧都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港隊殘奧嘅表現啦。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循环再用能够推广减少废物的信息。今集地球酷生活会同大家分享如何做到珍惜资源、循环再造。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新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嘉宾主持雷洪德、余翠儿、何正刚，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啊。 系 杨立门啊，有冇留意呢个嘅港队残奥嘅表现啊？咁啊，呢个时候、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就大家都有呢个运动热啦。咁而家喺残奥期间咧，其实都仍然有唔少嘅市民咧都留意住残奥港队嘅表现。 系 啊，因为以前咧就真系冇人睇残奥啲比赛 啦， 真系吓，因为一来唔系咁多电台可以即系播放到呢啲比赛出。但是今屆我們看到很多電台呢可能都因為是免費啦、也都因為帶起了東澳帶起了、就是、那個運動的熱忱、令到很多人都留意連殘奧的運動呢都是很多人談論的，所以這個都是好事來的、 現在呢那個成績是怎樣呢？乒乓波女單呢就是 TT11 級呢就是有一面的銅牌，就是來自呢運動員王婷婷的，而其他的項目呢都进行咗大半噶啦，咁而家进行紧嘅咧就有呢个硬地滚球啦、有啲运动员就进咗级啦，系啦，仲有咧就系嚟紧咧就系轮椅羽毛球啊，咁啊亦都有港队嘅陈浩源咧，亦都系好有机会咧， 系攞到奖牌， 咁啊呢个时候咧，不如都先倾一倾咧就系乒乓波个表现先啦，咁我哋就请嚟咧王婷婷嘅教练啊，阿陈许教练咧就喺电话旁边啊，陈教练你好。 Hello， 你好 啊，先恭喜你哋先。嗱，王婷婷咧就攞到乒乓波嘅铜牌啦吓。点样去总结啊？王婷婷嘅表现啊？ 王婷婷咁佢就系第一次参加呢啲大赛嘅呢个残奥咁样。咁佢第一次参赛就上到呢、這个颁奖台咧。咁结果嗰度绝对系有惊喜嘅咁样。因为我哋原本对佢预设都唔系咁高嘅咁样吓。咁、当然个过程入边其实就跌跌荡荡啦。咁入边就有时我会唔喺个场度啦，有时又要走嚟走去啦咁样吓。咁但系整体嚟讲佢都。作為一個咁年青嘅運動員都收貨噶，其實都。 我見啦，王婷婷咧喺比賽之後咧，都有特別提到話自己嗰個臨場嘅情緒啊、心理狀態。其實你有冇同佢溝通翻佢當時經歷過啲乜嘢嘅問題咧？ 有啊，我哋其實每日比賽夜晚咧都會做啲總結啦，傾下偈咁樣啦。咁其實呢、這個心理問題對於我哋呢一批嘅運動員咧，或者呢一種嘅運動員係好常見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教練即係、就是、每次出賽或者日常嘅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係多會有啲起伏嘅咁樣。咁王婷婷其實佢主要個問題有兩個啦。第一個就係始終佢冇經驗啊，佢第一次參加呢啲咁大型嘅賽事， 佢而家都17歲啫。相當年 輕，係啊，冇錯啊。咁佢點樣去拿捏？究竟係自己個定位嘅咧？咁我成日都要同佢再去傾嘅。我成日都係要鼓勵佢話俾你聽，你其實就冇負擔嘅。其實你打最尾嗰一個咧都得噶。因為你係即係成個賽事咁多個入邊咧，佢都算係幾細嗰啲嚟嘅。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究竟佢係？ 去搏人啦，定係人哋搏佢呢啲？咁呢啲都早早同佢有傾好嘅，即係夜晚嗰度都同佢傾好嘅。如果第聽日打落去，哦局數，如果一開始二比零咁點啊？咁喂，但如果順順利利，可能起碼咬到一局一比一又如何？咁呢啲其實都同佢傾過，不過始終比賽就係比賽咯。佢臨場，即係佢理解咗之後，佢臨場可唔可以自己即係瞬間吞到去進入翻嗰、那個變一變自己個心態去面對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難度嚟嘅，其實。 系嗱，我都想问咧。当然，我谂肢体健全嘅运动员，其实喺比赛嘅场合都已经系好注重即系个心理质素啊吓。咁尤其是譬如话你哋要去训练一啲譬如话智障有问题嘅即系运动员，系咪其实更加倍困难咧？其实。 系嘅，系嘅，同埋我哋系好重视呢一部分咯，因为智障运动员佢哋如果个心理关口过唔好咧，佢哋跌卧个情况系好严重嘅， 系， 所以一定要确保佢个心理质素或者个咁嗰个心理状态啦，系要稳定先得嘅。咁我哋日常其实都做好多嘅，有专项嘅一啲心理学家啊，咁然之后亦都有啲辅导员啊，就系专系同佢哋即系纾解一下日常生活嘅嘢，可能翻学啊，日常生活嘅嘢。咁然之后另一啲就系我哋教练啦。咁我哋教练又可能就比较综合啲啦，全部都会接触到啊，嗨到嗰啲唔同嘅话题，咁都要同佢倾嘅。咁都系慢慢大家建立一种关系咯，信任咯。因为其实去到嗰刹那，讲真，有啲嘢讲落去好似好理性咁，其实都系讲一个信任，一个感觉嘅啫。即系如果即系嗰刹那。 咁今次你系咪好满意佢嗰、那个即系、那个表现咧？即系个情绪嗰个控制系咪真系好？即系你如你想象中系咁好咧，控制得。 佢今次如果100分，我俾到佢75分啦。 哦，咁几好。 大约咁啦，系啦。咁佢细啊，始终细细细，如果能够喺呢啲比赛顶得住，其实都唔简单噶。好老实讲，即系你调翻转，如果佢大十岁，佢呢个表现，咁我可能我未必系咁嘅评语啦。 冇错， 系即系话，其实咧就都有一啲嘅心理专家啊，都陪埋佢过东京嗰度去到比赛噶，系咪啊？ 冇噶，都系我一个噶啫。 哦，系啊， 即系你又系心理辅导，又系教练。 做我哋呢行特别教智障人士嘅嘅教练啦，其实都好多身份嘅，都身兼好多职嘅，所以我哋样样都要涉猎多少。 你自己都系即系叫做学习过点样同一啲嘅即系心智有障碍嘅人士，尤其是运动员啦，喺度相处。 嗯， 系咪都系咪教练都需要有啲咁嘅资历嘅咧？其实。 难嘅，其实就都系入咗行之后，跟住逐步去培训咯。即系讲起呢个话题，就系我哋而家揾翻嚟嘅一啲教练，或者可能去招募一啲教练，其实都系一啲普通教开我哋叫健全运动员嘅教练。咁对于点样同一个智障运动员去沟通啊，我哋叫做临场点样去 tune 佢咧？咁佢哋入到嚟之后咧，我哋要再培训嘅。即系好简单，可能系一啲好细微嘅动作，例如个运动员打咗个好波，或者佢打失，我哋会唔会系啊？叹气咧，咁样可能细微到呢啲，我哋日常都要去 、 因为有啲运动员好敏感啊，可能我摇头，咁佢觉得死啦，教练可能即系觉得我都唔掂噶啦，咁所以我哋有时咧都好要注意，即系要吓好 aware 自己呢啲好细微嘅动作，甚至乎有时对佢哋一啲鼓励，可能有肢体啦，有啲要说话啦。臨場間同佢哋表達又要精簡啦，又要佢聽得明。咁因為智障運動員，就算入邊嗰個IQ 程度都有差別。 唔好意思，阿教練，因為我哋聽節新聞先啦，轉頭翻嚟同你傾多陣好嘛？ 好啊，好啊， 多謝你。我哋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在印尼或菲律宾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符合相关要求的外籍家庭佣工，今日起可以来港工作。据了解，朝早由马尼拉抵港的香港航空及宿务太平洋航空的航班并没有载客。香港航空表示，有关航班属载货航班。提供409间检疫酒店房的荃湾私丽酒店表示，今日未有客人入住，酒店又说房间暂时预订已满，最快要到11月1日之后才有房。 雇佣中介组织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估计，可能最快星期三先至有菲佣抵港。至于印佣方面，据他了解，印尼和本港就外佣所需文件的要求一度出现不一致，问题其后解决，但印佣代表已无法预订酒店，因此估计印佣要更迟先至抵港。言语治疗师工会五名理事，包括主席黎文宁同埋副主席杨日义，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或复制煽动刊物，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提及的刊物包括阳村守卫者、阳村十二勇士和阳村清道夫，裁判官同意将案合并，并押后至九月二十四号再讯。警方拘捕三名男子，分别涉嫌藏有儿童色情物品及非法禁锢，并在其中一名被捕男子的手机中搜出大量儿童色情物品。警方表示，因应近日一段网上片段而主动调查，事件涉及有人在街头指控另一名男子向未成年男童索取不雅照片，并有时作出猥亵行为，期间要求男子跪下等。警方表示，三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3至25岁，其中一人涉嫌藏有儿童色情物品被捕，另外两人涉嫌非法禁锢。警方又呼吁市民不应该用私刑。顺丰速运香港有限公司表示，有不法之徒发出伪冒短信，讹称快件派送问题，以索取市民信用卡资料，意图诈骗市民金钱，公司已经报警求助。顺丰话，近日有不法分子冒用顺丰名义发出伪冒短信俾市民，讹称短信接收者错过包裹派送。当事主点击之后，会连接至一个伪冒该公司的网页，事主被要求输入个人资料，包括电话号码、地址和信用卡资料等，以缴付运费。骗徒利用这些资料将受害人的账户存款转走。顺丰强调，公司在派送过程中不会以电话、电邮、短信或网上超连结等方式要求索取客户的敏感个人资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午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快线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排到丁九桥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去丁九桥，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和忍让。隧道方面，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还是多车的，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不过跑马地铜锣湾线就较为多车，龙尾在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松返啲啦，而家龙尾喺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淨係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观塘入口都多车嘅，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附近。港岛咧，湾仔嘅坚尼地道啊，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仲系比较繁忙啲，不过比之前已经好咗好多啦。龙尾近石水渠街。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咧有少少塞噶。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附近，长沙环道近住兴华街段，因为有啲紧急水务工程，去旺角方向嘅慢线就封咗路嘅，多车啲啦。反方向咧去美孚咧都系交通繁忙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而家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仍然系车多行车缓慢。 安全车速报告有港珠澳大桥人工岛五十派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可以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殘奧會咧，係港隊代表嘅表現啦。咁啊，好開心啦。咁啊，乒乓波嘅黃婷婷咧就攞到一面嘅銅牌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港隊嘅乒乓波教練咧陳許教練傾緊啦，請翻佢出嚟先。係陳許教練你好，係喂。 喂，系， 系，系，系。嗱，不如咁啊，都请你讲下同阿黄婷婷嘅认识、相处、培训嘅经过啊。咁其实见到咧，其实佢好年轻咧，已经有一啲嘅公开赛噶咯。咁其实你系几时开始一啲公开赛嘅成绩啊、牌奖牌啦吓？你系几时开始系同佢合作噶？ 婷婷佢之前喺我哋下面啲梯队嘅，即係比较青少年嘅梯队，咁佢正式升到上嚟我哋而家嘅叫做可以做成年队呢，大约係三年到嘅时间嘅。咁係啦，咁我主力接手教佢都係呢三年间到啦，咁样。 係，我见佢即係十二岁其实已经喺一啲特殊奥运会嗰度呢就係攞过金牌啦，非常之好成绩啦。咁其实而家喺残疾人嘅乒乓球嘅项目里面，那个发展嗰、那个嗰、那个梯级啊係点样㗎？佢係咪要经过譬如一啲嘅青训青年队咁，然之后先上嚟睇啲成人队咁样。 香港嗰个残疾乒乓波其实有三部分嘅，咁有分级别嘅，咁我哋嗰个智障项目呢就叫做 TT 十一级，咁另外 TT 一至五级呢系轮椅嘅朋友，咁然之后 TT 六至十级呢就系一啲企立但可能肢体上有啲伤残嘅朋友，咁我哋先主力講翻我哋呢邊個 TT 十一級呢邊啦，咁我哋 TT 十一級其實有好多梯隊嘅，其實黃婷婷係我哋隊嘅點講咧，由佢唔識打到識打都係喺我哋隊度訓練嘅，咁呢個就係普遍智障運動員嘅出身都係咁嘅，就有別於主流嗰邊嘅，咁佢係要經過我哋啲係啟蒙班啊、初階班啊、進階班啊，跟住可能精英班啊，跟住慢慢逐步青少年隊啊，跟住然之後上到嚟而家呢個成年队咁咯。 咁我想问你，李教练，今次我哋都攞到几好嘅成绩啦，咁但系你觉得譬如话体育总会啊，或者系当局方面对伤残乒乓球呢一个项目嗰、那个嘅支持，你觉得足唔足够咧？或者边方面你觉得应该系要加强咧？ 其实好咗好多噶啦，因为我都教咗有啲年资啦，咁即系睇得。 島慢慢真係越嚟越好起嚟啦。咁、特別係2017年嗰陣時年尾嗰陣時推出咗嗰、那個殘疾運動員嗰個先導計劃，到而家變成係即係恆常化咧，咁就明顯係一個好大嘅里程碑嘅。咁、以前我哋去比賽咧，一年得一兩次機會嘅啫。咁但係而家係資源都算充分，一年去可能五六個、七個咁嘅比賽集訓，其實呢啲都有。咁現時喺傷殘人士呢度咧，俾運動員嘅支援其實都 OK 嘅。但係頭先可能我講起啦，一啲輔助性嘅嘢，可能特別可能我哋一啲教練上嘅培訓啊，或者可能啲場地嘅配套啊，嗰啲咧，咁就希望即係政府到之後如果即係推嘅時候，可以喺呢度加強，因為有別於主流嘅運動員咧，佢哋需要嘅輔助性係比較多嘅。咁可能智障人士咧，或者智障嘅運動員，你哋睇落去未必有太大嘅分別。可能即係我舉個例子，唔同一啲明顯肢體好傷殘啲嘅項目嗰啲咧，嗰啲好明顯可能輪椅出沒，咁你於是哦，我每要有人要推住出呢樣嗰樣，咁佢哋相對嚟講就手腳健全嘅講真，咁但係。佢哋嗰種需要係比較內在，可能我舉少少例子啦，就出隊咁樣，我哋可能去到酒店，我哋要先睇咗酒店間房，睇下冇邊度會唔會，喂呢度多一級梯級啊，入邊會唔會邊度係有啲危險性，可能要同佢哋講定啊，或者我以前教啲比較青少年嘅運動員，可能去到嗰度比賽耐啲，咁可能唔通帶好多衫去咩咁樣係嘛，咁都要去到嗰度洗衫，咁呢啲我哋都要教啊，要成啊，甚至飲食話啊，臨比賽前喂啲嘢好食還好食喎。你唔好食到咁飽喎，費事食滯。即係好多好細微照顧性嘅嘢咧，係喺智障運動員入邊咧係好需要。咁呢啲其實就好牽涉好大量嘅人手咯，咁樣。咁呢啲可能即係如果當局聽即係有留意，以後可能係一啲配套上嘅嘢咯。咁訓練場地又係一樣啦，因為佢哋要需要好多時間嘅。我哋準備一個比賽咧，要揾人同佢模擬嘅，因為佢哋嘅特性係臨時嘅反應係真係迅速少少嘅，唔怕講。咁所以好多嘢要提早同佢去操練。去等佢適應，好似佢今次奧運咁啦，佢奧運前出發嘅早一兩個禮拜咧，佢喺香港嘅訓練時間，我已經將佢調到同去日本一模一樣，要晨早流流起身啊，晨早流流食早餐啊，跟住再翻體院度開始練體能啊、練波啊，無疑啊，中間可能食完飯會泛起公心啊，類似呢啲啊，即係全部都要同佢哋去演練。咁但係呢啲嘢其實你要用人手去跟噶嘛，即係呢啲係好原始嘅方法，但係要人手去跟，即係似呢啲咯，咁而場地嗰度我哋又要揾唔同嘅場地同佢練啦，咁因為有啲場地係樓底高啲嘅。有啲場地可能係木地板，我哋呢邊都仲有啲比賽，有時出到係木地板，咁佢哋呢啲係適應嘅。以前我有啲運動員好糾結啊！我香港練呢個場出到去個地好跣啊，好跣我點打啊咁樣。咁當然我哋都要同佢哋 turn 啦。其實大家機會啊條件都係均等噶嘛。咁但係呢啲嘢如果係一個主流嘅運動員身上冇應該估計冇乜大問題嘅，因為佢可以 turn 到自己。咁人哋機會都均等，或者可能佢有辦法自我轉化。咁但係相對喺我哋嘅運動員，我哋就要多重功夫去幫佢轉化，令到佢睇翻呢件事啊，唔好咁糾結，用翻一個專注嘅精神啊，專注嘅態度。去准备一个比赛咯。 咁呢啲照顾嘅工作啊，咁系咪都系你哋教练同埋团队去到做咧？其实佢哋有冇需要佢哋嘅家人啊、朋友嘅照顾者去到参与成个训练嘅过程？ 主要都系我哋教练同相关嘅支援人士去做嘅，咁样吓。 系咁其实睇翻即系。點即係或者係唔同，即係因為殘疾嘅程度都各人有不同啦。咁其實會唔會話喺嗰個調整各個人嘅差異方面，其實即係教練都要落一啲功夫喺度咧？ 冇錯啊！呢、這個我哋而家黃婷婷呢種咁嘅級數嘅運動員，大約呢種我哋成年隊運動員主力都有成10個、11個咁啦。佢哋每個人都有一個 program。因為學你話齋，特別喺智能上嘅唔同差異咧，咁佢哋相差嘅分別都幾大。我哋可能而家個隊入面可以斬開分開三級啦，我哋叫做再細分。咁有啲可能智能明顯比較偏低啲嘅，你同佢講得太複雜啊， 佢冇可能學習到嘅。咁黃婷婷呢啲屬於比較好嘅，咁呢啲我哋當然可以比較偏向主流啲嗰種方式去教佢咯。咁呢度都要做好多好微調，而且我哋有時都有部分運動員對呢啲文字咧冇咁叻嘅，其實咁嗰啲我哋可能用啲圖像啊，甚至乎一啲係影像啊嗰啲嘢都要用啲工具去配合，去日常同佢哋講解，因為乒乓波對於一個智障運動員相對比較難，因為速度反應快啊，你短時間佢哋係即係好難去處理。都要靠日常排演练啊、操练啊咁咯。 嗯， 好啊，唔该晒啊，陈教练啊，多谢你。系陈许教练咧，就系今次残奥嘅港队乒乓波教练嚟噶。咁都听到佢讲好多训练里面嘅细节啦，吓一啲嘅心智上面有需要嘅一啲运动员系都有需要特别嘅照顾啦。咁所以其实而家有一面铜牌都非常好嘅成绩啦， 都好啊， 都得来不易啊。咁希望继续为住残奥嘅香港运动员加油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邀请另一位运动员咧同我哋倾下噶。 欢迎进入高智能健康检测系统。系统检测发现阁下有两声咳，亦都有感冒症状，建议服用以下。 虽然咁先进嘅医疗服务暂时仲系幻想，不过唔少医院都已经引入咗各类型嘅智能系统，加强服务种类同埋质素。想知道有几高智能，就要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同九龙东医院联网嘅合作系列。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中环街市由空置至到复修完成，历时18年咁长，反映咗喺香港做保育举步维艰。 香港家书有中环街市项目建筑师吴永顺。 政府应该参考过去10多年推动保育所得嘅实践经验，定时与民共议，检讨同埋完善香港嘅保育政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啊。 系 杨立门啊，头先我哋同咧就系港队嘅乒乓波嘅教练咧就倾过偈啦。咁呢一节咧就请嚟另一个项目嘅运动员啦。 嗯， 电话旁边咧就有今次残奥会嘅港队射箭代表魏家全咧同我哋倾过。魏家全你好， 你好。 你好，大家你好。 今次你就是参与这个男子複合弓的公开组，结果的成绩就是32强。那就为什么总结自己的表现呢？ 今次是我自己的首次的奥运的大型的比赛。总结今次自己的比赛的表现呢，就可能因为始终自己对于大型的比賽，而且仲係今次係最高運動嘅最高級別嘅比賽嘅經驗，始終比較少，即係第一次，所以咧心態上係比較緊張一啲嘅，咁令到導致嗰個出嚟個表現咧我即係覺得係唔係咁理想嘅，咁啊因為賽前其實自己個無論個訓練同練習咧，其實係都幾有針對性今次嘅項目嘅。咁但係無奈落到場真正去打陣出嚟個結果係都係個心態上比較緊張啦。咁所以出唔到嗰個自己應有嗰個表現同效果出嚟咯。 嗯，唔好氣餒啊！好多香港人為你打氣啊！ 絕對唔會，絕對 係啊！加油啊！咁但係即係我見你都接受過一啲訪問咧，都有講過話，即係射箭比賽場地嗰個天氣問題啊！即係譬如關注到，即係尤其是射箭啦，你哋嚇可能都會關注啲風向啊，或者係一啲嘅温度啊嘅問題啦。咁你點樣睇今次比賽嗰個嘅天氣狀況？ 其實今次嘅比賽預先我哋都有睇過個天氣，都係好多報道其實都講過，今次嘅東京奧運同埋殘奧咧係個屬於係温度係偏高嘅。我落到去到現場睇睇翻嗰個現場個温度計咧41度， 哇， 好 熱啊！ 真 係係啊，係41度喺正正仲係喺我哋項目比賽嘅時間嘅温度嚟添。 嗯， 咁啊相當之高。咁啊，佢有陣時就會刮起啲突然翻嘅 陣風啦，咁啊都幾影響我哋射箭選手嘅穩定性，因為突然間吹一吹咁樣係會令到我哋選手會擺動啊，同埋啲箭都會有影響。咁所以個天氣啊同温度咧，今次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性嚟嘅都。 嗯嗯，係啊，魏生，頭先我哋都同乒乓球嗰位陳教練即係傾過啦，咁都好高興即係知道其實而家有關當局啊或者體院啊都對呢啲即係傷殘運動個支持都好好嘅。咁以你射箭呢一個項目嚟講，你覺得即係個支援嗰邊，你覺得係咪都仲可以改善啦，抑或係已經好足夠咧？ 其實宏觀翻咧無論是射箭同埋殘奧會的支援咧，其實近依兩三年咧，明顯地個支援咧係提高咗嘅，係改善咗嘅，比相我用翻相比十年前比啦，咁係嘅，其實真係提高咗，咁可能係同宣傳同埋外界嘅多方面嘅認識提高。認知就提高咗，咁所以個支援性係多咗嘅，同埋體院嗰個支援都係有所提升。不過當然都仲係有改善空間，因為依樣嘢我諗始終運動員同嗰個支援團隊嗰個比例始終都仲係有個好大嘅差距，所以導致嗰個支援嗰個能力。仲係有改善空間咯。 咁比對於其他地區嚟講，香港嚟講嗰個標準已經算都幾高㗎啦，係咪啊？ 其實都睇下同邊啲國家比啊。當然啦，有高有低啦。咁我會覺得，即係我會同其他國家嘅選手去都傾過啊，依方面嘅嘢，了解過其他國家嘅情況。其實香港嘅情況。唔算太差，唔算太差嗰度，咁不過只不過係當然而家有其他國家有啲更加好嘅，咁但係我覺得起碼唔會完全香港係冇咁 OK 咯，所以我覺得都還可以嘅都。 因為有人咁講啦，即係我哋幾年之前，我哋嗰啲成績係非常之好啦，即係殘奧嚟講，有好攞到好多金牌啊咁樣嘅。咁當然而家未完啦，咁我哋即係咪都仲有好多獎牌我哋未知啦。咁但係似乎就我哋今年嗰個成績就未必有我哋往屆即係咁理想啦嚇。咁有人講就話，因為其實以前我哋香港比較早去重視呢個傷殘運動嘅支援嘅咁，咁但係而家咧就好多其他地區都已經急起直追，可能即係都即係超過咗香港啦。咁你覺得有冇呢個感覺你自己？ 其實咁樣嘅，始終比賽咧係當中入邊好多變數喺度嘅。攞唔攞到牌或者攞唔到成績咧，當中唔可以單靠一次嘅成績嚟做比較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用咁嘅方面嚟評論咧，就比較過於嚴重一啲。咁同埋咧的確而家好多國家佢哋嗰個水平都越嚟提升嘅。咁啊，依個的確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香港都仲係好有實力嘅，只不過可能有啲嘢再去調整一下嗰陣，或者係針對性一啲改變一下，都可以再繼續有一個攞到一個好成績嘅將來嘅都可以嘅都，所以唔可以咁樣單靠就一次半次嚟睇咯。 明白。 而且比賽始終係比賽 啦。係啊，魏家全，即係我諗希望你唔好介意我。讲啦，即系你系有右脚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见你比赛系咪都有使用义肢噶？其实喺而家譬如喺一啲嘅肢体有问题嘅运动员之中咧，咁其实呢啲嘅譬如义肢啊，或者一啲嘅喺体能上嘅锻炼上面咧，其实个体院俾你哋嘅支援系点样噶？ 呢方面咧，我觉得体院咧都好有针对。每一個運動員佢嘅要求同埋特性咧，嚟作一個鍛鍊嘅。咁好似我依個案例我講啦。咁當我喺體院入面做一啲訓練嗰陣咧，佢而體院嘅體能教練或者導師嗰陣，導師佢都會 因為基於我是一隻腳的截肢的關係，咁佢就會特別會鍛鍊我另外一隻腳，會加強佢嗰、那個嗰、那個能力啊，同埋嗰個身體個平衡啊，嗰、那個甚至乎腰腹啊嗰啲能力都會受咗佢即係佢哋針對性令我提升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依方面係有佢哋嘅專業嘅能力去俾我一個特定一個訓練咯。 嗯，而家二次技术系咪都有一定程度嘅进步咧？ 其实二支而家咧，每年应该话其实二支应该系近呢几年都有所进步嘅，即系因为佢哋无论嗰个活动能力啊，甚至乎最先进去到已经系可以去到电子脚嘅，不过就可能同大家幻想 嗰种有兴趣知道啊？电子脚咩嚟噶？ 可能不過我所講嘅電子腳同大家可能喺電影中嗰啲電子腳可能又會有所分別嘅，因為實際上真正嘅電子腳咧就佢係可以不停咁樣去偵察嗰隻步行，即係嗰隻腳嘅步行嘅步速啊、步幅啊嗰啲嘢，導致令到佢咧冇咁容易去跌倒咁解啫。 智能嘅意志 就並智能咁解 嚇，係啦，就並不是好似大家好似幻想中啊，好似電影入邊啊，可以又跑又跳啊，可以做任何一啲超人嘅動作，唔係嗰啲，依個係比較電影幻想啲嘅。 另一個問題咧，我就見你喺一啲訪問咧都提過話咧，你自己係2009年開始啦，係嘛，就去到練習射箭啦，咁而但系咧就即系嗰呢十几年嘅训练期间咧，你仍然有自己嘅工作噶，即系每晚落下班之后，即系放工之后啦，或者周末咧先至去练习呢个嘅射箭嘅。咁有时咧就比一啲嘅全职运动员嗰个嘅训练时间系少啊。咁可唔可以回顾下呢一段嘅生涯，其实系点样噶？ 主持都果然有做功课，系啊，我系的确我系我并不是全职运动员嚟嘅，我系一个兼职运动员嚟嘅。我平时日头系要一至五要上班，我放咗工之后先可以用夜晚嘅时间嚟练习，跟住就 都有排练先得啊，系啊，真系好尊敬你啊，咁都得。 礼拜六日先至可以有。全日嘅練習時間，但係就冇休息嘅時間嘅，咁啊冇辦法，因為一定我一定要加把勁去訓練，因為其他國家嘅選手佢哋係全職運動員嚟嘅，咁我要同佢哋競爭，因為我要同佢哋要達到同等嘅水平嚟競爭咧，我一定要加把勁，甚至乎我要加倍添，仲要先至可以追到佢哋嗰个水平，入到佢哋嗰个上面精英嗰个圈子入边嚟同佢哋作比赛。咁所以呢方面系绝对系好辛苦。我可以话我需要嗰个练习嗰个嘅时间可能会相对比人哋会长咯。我意思即系等同人哋可能用一年嘅时间。嚟訓練的話，我就可能要年半甚至乎兩年嘅時間先可以達到同等嘅水平。 其實呢樣嘢同對於殘疾運動員嘅支援有冇關係啊？會唔會其實支援好啲，你就可以專心去到練習咧？ 某道程度上都可以咁樣講嘅，咁但係始終冇辦法，因為每一個運動員佢個身處個環境唔同啦，咁我都有需要有我自己嘅即係生活啊，咁都要基本嘅開支咁。 最後半分鐘咧，想問一下你之後嘅發展有咩目標啊？ 嚟緊我會完咗呢個賽之後都仲係有其他出年有其他嘅比賽，因為我自己將來嘅目標，我唔知係今屆嘅東京奧運嘅殘奧嘅，我會向住下一個法國殘奧嘅奧運目標去進發嘅，所以呢個係長遠目標嚟嘅。 恭祝你就去成功啊！ 好多謝曬魏家全啊，多謝你，係啦， 多謝多謝。 今次殘奧會咧，港隊嘅射箭代表嚟噶，咁都仍然咧都需要為呢啲嘅殘奧運動員咧去打打氣噃。 是啊，因为我真係令到振奋人心㗎，唔仅只係肢体健全嘅运动啊。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 Okay, 拜拜， 多谢。